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脚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没错，我们刚刚来听到的这首《勇气》这个版本是来自于他的作曲和制作人光良。据说当年在梁静茹唱这首歌的时候，光良亲自来示范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不断地来配合梁静茹找出最合适她的声线来表达这首作品。而在2000年的时候，光良已经通过无印良品来走红，而梁静茹呢，仅仅是刚刚发行了一张专辑的马来西亚到台湾发展的小歌手。而在那期间，梁静茹也一度对于自己唱歌这件事情充满了怀疑，所以我们需要耐心和时间来等待，等待一个可以证明的机会。接下来大派主大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位是来自于台湾的非常具有文艺气息的女歌手婉芳。 爱上你给的痛，心甘 很多人呢都喜欢将万芳来划分到文艺女歌手的行列当中，但她自己觉得其实文艺这件事情并非刻意，倒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将近20年的时间，万芳在歌坛推出了很多其实是非常棒的作品，但是也许在商业方面的成绩并没有像很多商业歌手那么亮眼，但是她的每一首歌都值得你静下心来去细细的品味。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呢，还是拥有着摇滚力量和朋克精神的林小培。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开始怀疑，勉强去爱你，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

袁惟仁，他除了是一个知名的音乐人之外，他在90年代曾经也有一个当红的组合，那也算是一段辉煌的过去，叫做凡人二重唱。也许经历过华语歌坛那些辉煌年代的朋友会有一些印象吧。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入行已经超过20年，可是他看起来还像是少女的样子，而且他的歌声也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是苏慧伦，这首歌叫做《哭过的天空》。 你一笑太过潇洒如风，吹得我一颗心无所适从，放给你远走，你酷爱的自由，当我是一片哭过的天空。只是大胆与放纵，让自己自由，在下过雨以后，当你是一道划过的彩虹。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的不同，谁能不断地隐瞒心痛，谁不想在那风雨过后远离惶恐找回宽容。天空有天空，放晴的路有路，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借口，谁能漫无目的的等候，谁能强求，谁能留得住爱要走的时候。下过雨以后，当你是一道划过的彩虹。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谁能不断地隐瞒心，谁不想在那风雨过后远离惶恐找回宽容。天空有天空，放晴的路有晴空，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借口，谁能一再的言不由衷，谁能漫无目的的等，谁能强求，谁能留得住爱要走的时候。天空有天空，放晴的路有晴空，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借口，谁能漫无目的的等候，谁能强求，谁能留得住爱要走的时候。

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最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坚持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蔡淳佳的声音里面有非常纯净和清淡的气质，这在当今的歌坛这种大的商业环境之下实属难得。而刚才这首歌就是他来翻唱的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和张信哲那个深情大气的版本相比，蔡淳佳的这个版本呢显得更加的轻巧一些，有小女生的那些初恋的心动的味道。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来自于香港歌坛的玉女形象的代言人，她是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 明明像两点水醉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副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令命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星都市竟再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再荒岛里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转火花给我望见，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知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最后一小节要带一些节奏的作品了。首先是来自于台湾的原住民歌手温岚，也许他的身上有那些原住民的热情，或者是天生的这种节奏感吧，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性感的快歌在现在的华语女歌手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相当有节奏感和韵律的作品，不吵不闹。华人歌手本身来演唱 R&B 的作品呢，是有一点点在吃亏的，所以真正能够把它演唱好的歌手不多。但是温岚在演唱 R&B 的女歌手当中算是相当不错，虽然她并没有在西方生活过很多年的这种留学的背景。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它原来的原唱者是我们很喜欢的带着摇滚精神的杨乃文，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翻唱还是哈林与陈庆。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巧的时候你也真是分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心里面有那么一点对爱 星星堆满天，这是一首摇滚范儿的作品。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顽童庾澄庆的翻唱。其实这首歌如果你只听歌名的话，相信大多数人的想象里面觉得它会是一首深情的慢版的情歌，可是杨乃文却颠覆了这样的一种想象，它让我们在另类的这种星空下感受到了他的声音当中的力量和对于情感的执着。接下来的大派主打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曲来自于技术流派的李玟，这首歌叫做《暗示》，算是李玟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我是林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听见星星叹息，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冬季，心事不停累积，变成脸颊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只是好朋友而已，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连星星都知道我心中下的一场雨，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 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